刚刚讲到说，古时候说人年五六十啊，那现在的人就不必到五六十了啊，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啊，真的是全世界的这个父子最大消费者之一啊。那他说，其卖大者，就是这个我们讲过卖大为劳，对不对？那这个如果脉很宽，代表他的这个气血都非常虚哦，他会变这样子，脉都扁扁的、宽宽的。那这个像上堂贵州我们刚才也讲过脉大，他说病必加背心，就是这个人哦，很可能他的整个背是僵硬的。你们有没有人会感觉得出来，就是说自己很累很虚的时候背是僵的？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过？有哦。那弱在伤寒论的语法里面比较像是我们说或者的或啊，就是或者是长鸣啊。这个有些人呢，他的虚是常常会腹痛下痢的啊，咕噜咕噜肚子那样子，那这种肠胃很虚的人也是存在的。然后呢，马刀夹硬啊，马刀是一种有点像是牡蛎，就是扒在那个石头上面那种小蚌壳啊。那夹阴是什么呢？婴儿的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女人的脖子上面戴贝壳，就是项链。那阴是什么？就是淋巴腺的那个肿块在脖子旁边这里，所以像马刀这个贝壳一样的淋巴腺肿块。就像我上次在教牡蛎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后来提醒我说，哎，你应该讲说，你看哦，牡蛎这个东西是扒在一个固定点不动的，所以它可以镇定人啊，就是不像其他蚌壳在海里面飘来飘去的，所以他说你不应该补充一下这个药性这样子。那这个淋巴都不会动啊。其实一个人啊，肾虚又血虚的时候，淋巴就不会动，因为人的淋巴液要流通的话，必须你全身气血都很通畅，对不对？尤其是肾气从三焦出来这一路，然后再加上你的血很够，整个身体是处在一个活活泼泼具有动态的身体，那你的淋巴就不会塞住。那如果你的这个人气血都已经虚到你的那个脉是脉大的了，那你当然你的淋巴是会淤塞。那这样子的病哦，那所以我觉得当我拔到那个脉很大的成年人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句说，你的淋巴有没有肿？那好像蛮高的比例都会说，对对对，我淋巴有结块啊，这样的感觉。那他说，皆为劳得之也啊，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人是虚劳症。然后呢，其脉小沉迟者，那如果他的虚劳是脉很细、很沉、很迟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哦，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气非常多，而体质很寒，这样是另外一种类的虚劳。那这样的人就会脱气，就是一走路就会喘。那到时候我们教到黄芪健中汤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加生姜加半夏是治这个东西哦。那一走快一点呢，就会喘，而且会渴啊。就是你知道，一个人他的那个水的运化不良的时候，会很容易渴。绝不是说这个人有积水就不会渴，因为水要流通才能够滋润上来。那在下面的身体水都积住的话，那他上面的身体会没有水上来啊。那手足逆寒者，有些人是劳症，是手脚冰冷啊。那逆的话，你们就想象一下，说这个人的手脚都好像天气一冷就好像这样缩起来这种感觉啊。那亦劳之为病也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很虚的人，大家就这副德行嘛，对不对？那这一块的话，整体来讲是蛮适合小健中汤症的啦。不过小健中汤症它有一个主症，我们来看啊。他说虚劳里急哦，这个里急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说他是容易跑厕所叫里急，有人说是他的那个肚皮是绷紧的这个里急。因为小健中汤它是一个因为前面我们不是说这个人肚子绞痛要小健中汤吗？或者将来妇人篇里面如果月经痛绞痛也会用小健中汤，因为白芍多的药一用就松开了，所以可以治那种绞痛。那所以到底是绞痛还是跑厕所还是肚子绷紧啊，可能都有一些 可能性。那你简单来讲，就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血是凝滞不通的啊，腹部的气血是凝滞不通的。然后忌虑啊，这个人会忌这个东西，通常是心阳虚啦。那也有人说是胆虚啊，那胆虚的话，淋巴就会不通的，因为手少阳三焦跟足少阳胆经是很相通的一个东西。那虐的话，这个是指说，当一个人的这个气不足以摄血的时候，他很容易血会流出来。然后腹中痛啊，就是肚子里面太寒的时候会很容易痛，甚至肚子里面很寒的时候会又肚子痛又容易拉肚子，对不对？又痛又会拉稀，这通常是肚子太寒的表现。然后呢，还会梦失精，四肢酸疼啊，那这个跟桂枝龙门汤有一点像。然后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这个地方其实这一串可以当作是一整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身体有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就是如果你的，我不知道女人哦，男人的话，你身体已经不好了，然后你还很喜欢去做那种不合乎房中术的规范的房事的话，你在做完以后，你的手心脚心都是燥热的。有没有人有过这种体验？就是失精之后手心脚心是燥热的那种感觉，会，我可以跟你讲会有啊，会有，就是手脚就觉得哎呦，好像怎么比平常要燥一点，热热的，然后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太爽快。那那个是失精之后会有的连锁的表现，就是它的阴精液已经不足了，再虚损一下，身体就在那边干烧，那咽干口燥也是它会有的一个副症。但是如果你把这一整串看下来的话，其实小便中风症它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这个人消化能力很弱，很容易拉肚子，肚子痛，可是他平常手脚是有的时候会发燥发热，口一天到晚是干的，这样能够辨别这个症吗？那这个症就是一个阴阳两虚，然后可是他的阴又不能把阳摄住，然后就变成说他的那个多一点的阳气这样子到处啊乱窜这种感觉。那小建中汤的这个结构啊，桂枝汤多加芍药，然后再加这个麦芽糖一碗啊。那我们说桂枝三两，我平常盛 0.3 的话，我就会放个比如说一两，对不对？所以小建中汤我觉得就比如桂枝一两，芍药二两，然后甘草一两，然后生姜一两，大枣十二枚，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刚开始练习吃小建中汤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减量来开始试，就是比如说你桂枝放3钱，芍药放6钱，芍药那种炒白芍，生白芍它的比例非常的寒哦，会吃了就拉肚子。然后芍药放6钱，甘草放3钱，生姜放3钱，大枣放4颗，你先用这个比例开始吃，然后那个麦芽糖的话，你就放2大汤匙这样子。先用低一点比例开始试吃，因为我们台湾人阳虚的人很多，虽然很多人都适合吃小建中汤，但是呢，吃的时候往往会需要做微调。就比如说小建中汤，如果我是小建中汤吃了之后啊，我常常反而肚子会阴阴作痛。然后会拉稀，因为芍药在那边收的时候啊，肚子好像被掏空一样，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甚至在那个太阴篇里面，太阴病里面有2个情况是那个外面还牵连着桂枝汤症的太阴病，他会用桂枝汤加芍药一倍，就是桂枝加芍药汤，就是不加麦芽糖的小建中的意思了。那桂枝加芍药汤或者是桂枝加大黄汤的这个太阴病，他能有补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常常拉肚子的话，芍药跟大黄都不能多放。所以芍药是有可能让大便变得更稀更软，所以会让这个拉肚子的状况不一定会好。但是小建中汤如果你是慢慢加量的吃的话，到最后你就算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感觉，就它有个适应期。但是你一开始吃太重的话，身体不习惯，会肚子痛，会拉肚子。好，那至于说科学中药是这样子，科学中药的小建中汤是什么比例都还算对， 可是呢麦芽糖不可能够，因为麦芽糖做科学中药不可能放那么多麦芽糖，所以它的麦芽糖是非常不足的，一碗麦芽糖很重的啊，科学中药是不可能放进那个比例的。那麦芽糖不够的时候，那个小建荣汤科学中药吃起来的那个效果比较像桂枝加芍药汤，比较不像小建荣汤啊，所以稍微加一点是不错。就是你如果用科学中药的话，你不妨一杯热水放八条小建荣汤，再加一汤匙麦芽糖下去搅一搅，然后当饮料喝，这样比较接近原来的小建荣汤。八克小建荣汤，然后再加一瓢麦芽糖，一汤匙，瓷条跟那种汤匙。那因为从前我的学生他们家里面比如说他给小孩子吃小建荣汤，他小孩子本来就体质比较偏寒的，那吃了小建荣汤，他小孩子就会拉肚子，就是芍药一多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那我们来说桂枝汤本来有桂枝汤的结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它的芍药加倍的话，我们都知道说芍药如果少放，桂枝汤的结构就会外开，对不对？芍药如果放刚好跟桂枝一样，就刚好这个作用点就在人的这个轮廓的范围里面。但如果芍药再放更多一倍呢，那桂枝汤的整个作用点就会更往里面收，变成它的桂枝汤的这个通调的效果呢，这个打小圈圈，这个小圈圈大概就在人的这个消化系统这样子啊，就是它等于收进来以后会有这样的效果。那桂枝汤本身是一个具有动能的药，对，它可以通调你的血路，所以当芍药这么多把它收进来的时候，它就能够让你的这个，它是健中，对不对？那中就是人的肚腹，肚子腹部叫做中嘛啊，那像日本人的肚子叫 onaka 跟中就是同一个发音啊，跟古汉语的。那它让你的这个血路在这些消化器官里面运作的非常顺畅的时候，就是加强消化器官的这个活性，那对于人的消化能力是很好的，对不对？那芍药把这个作用点拉到比较偏里面，这种桂枝加芍药汤结构就是治痰饮病的，就是病毒比较在里面的这个消化道内侧，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它。那再加麦芽糖呢，那麦芽糖在我们中国人的思考里面是这样子，就是你用麦子去酿酒，上面那个出来的蒸馏出来的酒沉在最底下的糟粕里面再凝聚出来像麦芽糖，就像是石油你去炼以后，最上面的是那个石油醚跟汽油，最底下是沥青，对不对？那是一样的。所以你喝了酒的话，药性就会能够往头上冲，往上焦冲。那吃了麦芽糖呢，药性就会往下面压。那这个本来就已经收纳到里面的这个能量呢，你再用麦芽糖把它往下面压的话啊，那个桂枝芍药的活性，它会比较会，就是小建荣汤的作用点，它会比较那个药性的那个活力会有一点偏下腹部。那下腹部有什么东西啊？有关元，就是当你下腹部活性变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小肠关元是小肠的募穴还是输穴？我跟你讲，募穴，对不对？那关元的能量就会变得比较好，关元能量变得比较好，内门的能量就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小建荣汤虽然不加附子，补会不会补肾？会，它会。所以用一种让你的消化系统的能量变强以后，活力变好以后，顺便又补到肾，所以才会有一些医生说小朋友吃小建荣汤会考上建中啊，就长得会比较好。那小建荣汤这个麦芽糖跟芍药合在一起的结构呢，又非常滋阴，因为麦芽糖真的是味道重的东西，所以吃了之后真的很舒服的，就是你会口不渴人不燥。小建荣汤治那种虚烦燥热非常有效，就是当我的私生活不检点而房事不节以至于手脚烦热的时候，赶快吃小建荣当场就退啊，真的是是可以让人放纵自己的辅助药物啊，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你那种烦热口燥，小建荣汤蛮有效的，真的蛮有效的，绝不是外面那些人传说的什么小建荣汤很热啊，什么有一点火的人一吃就不得了啊，烧坏啊，刚好是相反的，它是非常滋阴的药。 那小建中汤，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它补脾胃的活力，对不对？那我们又知道，我们从前中医基础就讲过，如果你叫它红红的、黄黄的，又柔润多汁，又有点辣味，又有甜味，它就会被脾送到哪里去？送到心，对不对？所以它能不能补心治心悸？它会送补气到心，让心脏强起来，所以它能够补心啊。所以现在脾好了，心好了，那官员传过去的肾也不错了。那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肝。那我们中国人说，肝阳虚就会脾阳虚，要治肝阳虚就要把脾阳虚治好，对不对？这知道吗？所以呢，你从肝虚成脾的角度，你吃小建中汤能不能补肝阳？可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以五脏相传来讲。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不要看五脏相传的话，它里面生姜、大枣、甘草在健脾胃，麦芽糖当然也在健脾胃啊。那当那些健脾胃的药都很够的时候呢，那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就是剩下就桂枝跟芍药。那么在仲景的方剂里面，厥阴病常常会用桂枝。现在的人是用现在的食方要疏肝的话，比较用微量的柴胡来疏肝，可是古代的仲景时代的经方要疏肝是用桂枝在疏肝，利用它的这个专门克制勾芒之气的那种特殊的药性，把这个肝舒畅调达。所以桂枝用来疏解肝的郁结，那芍药是专门养肝血的药啊，对不对？那么多芍药我们平常在食方是解怒补肝汤才用的嘛，就是让血都归到肝来养滋养肝血，所以它同时能够镇固脾胃跟疏肝养肝，然后同时又在处理肝阳不足以造成脾阳不足的现象。所以小建中汤被这个民国初年的经方大家曹寅甫先生称之为补肝第一方啊，就是还蛮有道理的，它的确很能补肝，尤其是当你什么啊，常年睡眠不足啊，累得要死啊，你一提小建中下去看看，真的又煎剂感觉很不一样。那所以现在呢，小建中汤好像没有包到的东西只有肺而已了，对不对？那肺的话刚好后面黄芪建中汤在处理，所以很轻松，就是五脏都补啊，就是它的这个药性的这个转法非常有道理，就是整个人都会强健起来。那唯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芍药的量你们要稍微做一点调节。那另外就是有同学问我说鼻子过敏要怎么医啊？鼻子过敏我很喜欢用的医法是小建中汤加干姜跟附子，就是干姜跟附子的量跟那个桂枝啊跟那个生姜一样多，就是都以跟桂枝同比例。就如果你是煮那个，因为干姜是比较热对不对，比较暖燥脾胃，如果你加了干姜的话，你的那个芍药就不会那么泻，所以有时候加了干姜整个汤的那个效果会调回来一点。那附子的话你也加那么多啊，附子能够补阳气，为什么会这样子加呢？因为甘草、干姜、附子加起来就是四逆汤结构嘛，那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药性会比较暖，因为我们台湾的人那个阴虚常常都是阴阳两虚哦，你补一点这个补阳会比较有用。那为什么不加白术？建中汤加白术也不是犯法啦，只是加了白术它就没有那么润了，所以你如果希望它润一点的话，可能白术就不要加了。那不然你加白术我也没有意见啊，基本上整体的结构不会受太大的影响。那如果你是用桂枝一两什么什么芍药二两那个结构下去的话，你再加一两干姜一两泡附片啊，那你吃了之后其实你如果你的那个鼻子过敏是那种体质寒以至于天气变冷的时候就会流鼻血的那种，那你慢慢吃它就会渐渐好起来，那这样子比较治本。你不要老是去想说我要用什么药去通鼻窍然后把这个鼻涕清干净，因为如果你是体质寒的话，你通鼻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像我记得我跟陈助教吧，这些如果是 早上起来就有点鼻涕，通常呈现他吃个几公克，六到几克，那四到六克，那可能鼻涕 当场就停了啦。那当然是我们吃惯的药的人这样吃，你们要先看你们适不适合吃小建中汤啊。那小建中汤呢，还有一些临床上的功用啊，比如说，哦对，有一个同我们班有一个有同学吃小建中汤啊，那那个。因为用小建中汤，人会有时候肠胃会变得比较容易拉肚子啊、哦，因为小建中汤那个太润，芍药又有点偏寒。那同学的朋友就建议他说，你可以掺点白扁豆啊、哦，甚至白扁豆可以不要放到小建中汤里面，你蒸到饭里面去吃。那我觉得这样子做也很好，就要一点芳香醒脾的药去增加那个脾的活力，可以去除掉小建中汤那种偏阴的那种调子啊、哦，所以。这样的药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芳香醒脾的药也可以用啦，比如说什么白豆蔻或什么，可是白豆蔻在用的时候，你如果太早入煎剂的话，它的那个香味没有了就不醒脾了，所以白豆蔻都是比较好的方法，是白豆蔻这样药局打成粉，然后呢在喝汤药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豆蔻的粉，这样子它那个芳香之气醒脾的效果会比较好啊、哦。那真的煮到药里面去反而不见得有那么好，然后小建中汤也非常适合小朋友吃，就是小朋友这些莫名其妙的病，比如小孩子容易鼻子过敏啊，小孩子容易怎么样啊，你就敢吃小建中汤，只要他不拉肚子，拉肚子你做一点微调也就可以吃了啦，就是比如说少药少放一点啦，或者是放一点补脾胃的药啦，就加一点什么紫竹丸、饱和丸、健脾丸生菜进去，那小朋友常常吃常常吃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啊，就是婴幼儿的身体不好用小建中汤是很有效的。那如果有人说他的血小板不够，那小建中汤可以外挂点阿胶，阿胶是一种驴皮熬成的东西，但它是很能够补人的血小板，因为小建中汤挂一个有的没都没关系啦，只是你不要挂太多变成奇怪的不知道什么药啊，就是大概首先小建的主结构啊、哦，我们让它含有。那然后这个至于说有些人的肝哦太过于郁结或者肝阳上亢，那也会克到肺。那小建中汤这种疏肝解郁的效果还算很好了，所以间接的对于肺啊是有治疗效果的。那我们在说小建中汤的时候呢？还有一小条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九支93条，大家看一下啊，189页，他说诸黄小便自利者，当以虚劳法小建中汤主之啊，这是怎么讲呢？人嘛，营养不良，气血不够。会不会发黄啊？会，只是有些人的发黄是我们西医说的黄疸病，黄疸病的发黄一定是有湿热或者什么湿邪积聚在身体里面，那那种黄疸病的黄的人，他一定是尿尿会比较不太通畅，因为他的湿排不掉，所以他有尿不通畅的现象。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排尿是很通畅的，只是黄，那你就知道说啊，这个人是虚劳的黄。那所以你们现在如果有一些同学回家照镜子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变成黄脸婆了，那你就多吃小建中汤或者掺一点黄芪五物汤啊，几个月下来会白回来哦。当然我吃过的药里面白回来最快的是肾气丸，一锅肾气丸的汤这样下去哇，一天就白。但是我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对不对？可能虚劳的黄还是用小建中汤不错。那我们之前说那个小建中汤的前面一条不是有什么病夹背行、马刀夹阴之类的哦？那个吃小建中汤也蛮有效的哦，就是那个淋巴的那个瘤哦。淋巴的结，当然现在的十方医有很多种医法，比如说用一些散结软坚的药啦，用一些舒达三焦的药，这些都是对，没有错。但是 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人，他就是身上长了很多脂肪瘤，然后大坨大坨的，然后沿着这个背这样子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所谓的马高夹心并夹背心这样的感觉，然后就想要吃吃小线粥，他就说明吃了一个礼拜开始消了，就是那种淋巴不通你要治本的话，其实补气血比较是真正治本的方法，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就如果照仲景的说法，那你淋巴长瘤应该是吃小建中汤，这样子比较对身体好。好，那当然其他的治法不见得是错，就除非你的，除非你是恶性的，你要立刻把它铲除掉，那有其他的治法，就专通淋巴的什么柴胡汤系的加减啊，或者石榴味油气饮。但是大陆那边就有发现说，你用柴胡汤，因为柴胡汤是专门直接通淋巴的，可是柴胡汤用了治疗这些淋巴腺肿，到最后总是又复发。就是治一次又死掉的还是有，就好一下又不好，所以基本上小建中这个法要记得，就是淋巴肿瘤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身体整个背啊肩膀都僵硬哦，蛮有用。比如说我熬夜，看网络小说什么的，然后弄到整个人已经哇虚劳烦躁欲死，那种时候我通常就赶快冲去煮小建中汤。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开始早睡早起了啊，但是哎呀，真的是啊，算了，不要再自责了，就这样子。那小建中汤喝下去之后呢，通常就会有两个很有趣的反应开始出现，一个是狂睡，一个是狂吃。就是当你吃了小建中汤，它让你身体恢复的时候，不是让你睡了死去活来，是让你饿得不得了。我又吃过小建中汤，第二天一整天在觅食，就像那种野生动物一样啊、哦。这个择至食不衣着，百不衣饮啊，就是不停的在那边吃东西，就一整天不断在吃。就小建中汤会逼你的肠胃醒过来，然后就不停的吃，然后吃了一天以后就觉得哇，很好啊，肩膀也松了，身体也软了，就这样很舒服这样子，就是那种败不复活的感觉。我是觉得很棒啊！如果小建中汤都没有效的话，吃肾气汤，就是先把自己弄虚，才能感觉到这些补药的伟大。那我现在最近小建中汤是用来当做救急的药啊，因为我最近常吃煎鸡，所以懒得煮啦，所以就当救急的药。我记得有过一年吧，我在就是有事没事就吃小建中汤。我觉得那一年我真的蛮白的，就是每天就这样子八克八克这样吃，就这样子好像三餐这样吃，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那时候一些朋友啊同学会随便给这些补药加封号啊，肾气丸的封号是补药之王，然后呢小健康的封号是国民补药，就是谁都可以吃那种感觉。那然后我就吃了那样半年。然后有一次我表弟到我家里面，我刚好出门就要换衣服，然后表弟就说，你怎么有胸肌，你不是植物人吗？他就说吃小健就会有，就是因为小健蛮能够长肉的，而且长出来肉是那种很柔软的那种，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外面那个健身房硬垫出来就是那个死肉都很僵硬的。但我这种评论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我是一下举动都不愿意举的那种懒人。但是因为在嫉妒人家有在运动、哦、所以就要想出一些平复心情的方法。那我就觉得说真的哦，如果你是有在运动的人，吃小建中汤身材就会很好，就是你平常运动的死去活来只能长一点肉，那你吃小建中汤可以长很多点肉，就是那种男生做运动要练身体的话，吃小建中汤的帮助非常大，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人想要去炫耀说你健身房每个礼拜只去25分钟也一身肌肉的话，那你就要吃小健中汤啊。这样其实吃小健汤你要有肌肉真的不难的，就是没事做10分钟的八段锦，又很简单，什么两手托天一三焦，什么左右开弓四射，然后非常简单的健身操，然后伏地挺身3-4个啊，这就好了，真的非常简单，就它会让你长肉的。那就是说，如果在运动的人不妨参考啊，就是很好用，就补了脾胃之阴，真的，而且是补很好的脾胃之阴，真的小健，真的肌肉就会好容易长。那 其实从桂枝龙母汤到小鸡炖汤，其实也在解决我们之前在中级班的时候说补药这个东西不好用，有些难用的点。那小建中跟桂枝龙母呢，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营胃不通，补药很难补，因为你补进营肺，它不能畅达到胃分，就塞住了，然后营肺就塞爆，就牙龈肿，就上火，对不对？那它这里面都有甘草、桂枝、生姜那种结构，能够通调营胃，对不对？所以会让补药比较能够补进去。所以小建中汤吃起来，一般来讲，如果你麦芽糖放的还够的话，不太容易补不进去。也就是没有吃过补药的人，不妨把小建中汤当做一个开始练习吃补药的东西啊，因为吃起来很舒服，又不会燥热。那然后就是比较滋阴吧，就是比较凉热一点啊，真的不热，小建汤吃起来不热啊。那麦芽糖，哦对对对，有同学问麦芽糖多加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你不要多加你就一会儿喝，你就会要喝不下去。你想想看，这些药六碗水煮三碗水之类的，七碗水煮三碗水，对不对？然后那三碗水里面你要倒一碗麦芽糖下去，那个要有多甜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不喝小建中都是因为太甜了喝不下去，所以大家都只好少加一点，不然要喝不下去。那我的做法是这样子，我的做法是，比如说你用一两桂枝一两生姜这个比例下去煮，对不对？你先煎个头煎倒出来，然后再加煎个二煎倒出来，然后再把头煎跟二煎加起来那个，再加一碗麦芽糖，那这样等于冲淡一倍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头煎二煎加起来吃两天到三天，那这样子还比较能够接受它，不然的话甜的吓死人。那个我想你们那有在做小健康煎剂的助教，大家都自己偷偷减掉麦芽糖，对不对？还是你是放足一碗的？你放足一碗哦，那取出药真的是真的是受得了，那个蛮甜的，说真的蛮甜的。那我麦芽糖是到那个化学原料行，就是食品原料行，就是那种化工合成的那种麦芽糖，比较便宜哦，那个一大铁桶才多少几百块而已，那个就很便宜，那没有用完就发霉了。那所以后来我就买小桶的，就是170块这样子，两公斤还是个蛮重的那个铁桶，像油漆罐一样。那可是也有一些麦芽糖的厂商就很好啊，就坚持用古法酿造的麦芽糖，那种当然会比较有效。所以不妨啊，你们可以照自己的经济状况去选择。那还有就是大陆的王振龙先生曾经讲到小健康的时候，讲到说什么哦，我用葡萄糖很有效啊，就是用不要麦芽糖的葡萄糖。那我听有点呆掉，我常常会觉得说他用很有效，我会很认同他那样叫有效，可是我会觉得那还像小健中汤吗？就是总觉得他是把它做成另外一种也很好的补药，就是跟我认识的小建中汤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像大陆的郝万山教授的教材里面就有一次讲说，小建中汤他有认识的人原来是用麦芽糖煎很有效，后来一时觉得说我要更滋补用蜂蜜煎，然后就没有效，就蜂蜜跟麦芽糖也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的话是想用麦芽糖。那有没有人用过葡萄糖的小建中？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想法？那有一个你没有用过啊，那就是他扬言说比较好，说什么葡萄糖的分子更小更容易吸收之类的吧，那你们自己考虑好不好。我是因为你知道我用的麦芽糖是化工合成麦芽糖，所以也不知道那个古时候说麦芽糖能把气沉到那个地方的那个效果还在不在。那至于说小建中汤能不能治腹部绞痛呢？能不能暖下腹吗？理论上是都可以暖啊，不很热，但是可以暖。但是你说女生月经痛吃小建中汤要吃到好，那要吃多少？我不知道。我比较建议的是那种当归芍药散啊，每天三餐照吃，然后吃一个月两个月，会一个月比一个月不痛，这样子你至少成效明显嘛。那小建中汤那个可以用了啊。也会有一些效，但是小健康那个自己加减之间调整就有点累了，所以就大概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像16至35条啊，就是 十六至三十五条的话，我们就看一下他的那个他说三零八页啊，他说妇人腹中诸病痛者呢，当归芍药散主之，小建中汤亦主之。当归芍药散看前面啊，他对不起我们就不看了。那就基本上就是小建中汤呢，蛮能够治疗这个腹部的不通畅。你看他这个走法，就是芍药啊，会直接药性都在这个下腹部运行，对不对？当然你的下腹部很多不通啊或者什么的都会缓解嘛，所以你就可以啊，可以知道说小建中汤的那个大概是可以治这个。然后有一个有，因为我这样说是一个不是绝对的证据，就是日本人的那个复诊的书啊，有写说小建中汤症的人他那个腹部这一块会特别僵硬。那这块特别僵硬是什么感觉啊？然后日本的那个复诊的书是说，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腹症啊，是那个人的那个肋骨这样子，对不对？腹部对不对？说是肋骨这个地方，我们叫鸽子尾巴啦，鸠尾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特别凹陷，是桂枝龙骨汤症。你们有没有人这个地方特别凹的？有啊，好像还蛮准的哦。还是你是手不知道，就是这个地方特别凹，然后底下是就是这个地方啊，那就是桂枝龙骨汤的附症，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还有记得，就是因为桂林本没有写，就是桂枝龙骨汤那个眼眶痛也是桂枝龙骨汤的一个症啊，那你们也可以注意一下。那基本上虚劳烦热小建中汤啊，有些人他是更年期的那种烦热，那那个的话本来张仲景是用温经汤啊，可是温经汤比较专门对待的是更年期那一段短时间，可是有些人他是早就过了更年期还在那边烦热，对不对？那或者是还没到更年期就已经在烦热，那这个就是阴不足有小建中汤症啊。那温经汤症的那个有一个特征，这前面提到也不用抄了，就是温经汤症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就是它嘴巴不一定很渴，可是嘴唇会很干，嘴巴不渴可是嘴唇会很干。那那个是有另外一个好像说是某一个界面上面的那个血上不来，就是在皮肤膜网之间的血路不通的人会特别有的现象。好，那那个是有朝一日或许会讲到吧，现在就先不讲了啊。那这个小建中汤真的是治一大堆东西吧。那我们再回到那个伤寒的时候，就是你伤寒伤风伤寒，然后可能是桂枝汤症，可能是煲汤汤症，但是你同时觉得心悸，那其实小建中汤是有时候是可以用的，尤其是刚刚讲的麻黄汤症的那种，你明明有麻黄汤症然后又有心悸，那你就要连续五天喝小建中汤，喝到你的尺脉比较扎实了，营血够了，才能够用麻黄汤发啊。这就是比较是属于经方派的这个正常用法。可是因为各位同学很多人是没有时间休息的人啊，我是有时间休息的人，所以我生病就可以这样子一天到晚在摆烂啊！我这一点点小病痛就啊，对不起公司嘛，今天我要请假，然后没有什么理由也会请假，然后去填假单。那个会计小姐就问我说，你这个病名是什么？我说病名就帮我写心力交瘁就可以了。他不能这样想，老板不会准的。我会觉得我心情不好来公司也是在扰乱你的生活嘛，对，那我就请假就好了，反正薪水照扣就好啊。是我是很骄纵啊，这种情况很骄纵。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十六至二十九的黄芪建中汤啊。黄芪建中汤有带到几味药，比如说茯苓的话，我只是轻轻带一下，之后教五苓散，你们都在细讲啊。我们今天只是，我不是十六至二十九，我在说什么？十三支多少？十三至二十九啊。 这个黄芪建中汤，我讲一打错是吧？我黄芪建中汤打了多少支二十九？十三支二十九啊！我这边拿的是旧的教案，就打错了。那这个他说屈劳里急，这又有个里急，其实这个里急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消化能力不良之类的好了，不然的话。哎，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比较清楚的考据里脊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看到后来花掉了，就好像里脊什么都有可能叫里脊。那反正就是虚劳诸不足者啊、哦，黄芪建中汤主之。就小建中汤里面它可以加黄芪，而且它黄芪只加一两半。其实如果是现在的黄芪哦，你加三两四两都不算多。但是可能古时候仲景时代的黄芪是很好的黄芪，所以一两半就够。小建中汤加了黄芪之后呢，这个药里面就会多出这个补气的能量啊。那这个气沿着三焦这样子升上来，然后变成融入你的胸中大气之后，这个气我们要它干什么呢？那黄芪建中汤等于是把小建中汤的力道再拿上来，然后准备换一个方向去使用它，所以它就诸不足者，就黄芪建中汤是要不断的加减来让它形成它要有的药性的哦。那你们可以用黄芪建中汤，其实建中汤也可以加人参，也可以加当归，加当归黄芪就是归芪建中汤，加当归就是当归建中汤，当归建中汤可以治什么妇人啊，什么产后啊，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很多啊，自己去看书就好了。那个医案啊、哦，曹英甫的《江国景》那个《金方实验录》都有写，你们回家自己温习就可以了啊、哦。我因为讲故事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那这个虚劳以及诸不足者啊，黄芪建中汤主之的这个地方呢，诸不足是怎么样不足的呢？先加了黄芪再说啦。他说气短胸满者加生姜叶啊，然后这里就很多人产生疑问了，后面说最后一句说肺气虚损者加半夏三两，那到底这两个怎么分啊？对不对？到底怎么样叫做气短胸满，怎么样叫做肺气虚损？而且宋本还写说肺气虚损补气加半夏三两，哦，不得了，历代都炒翻掉，就半夏为什么补气？这个半夏这味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教哈。半夏这味药，我会在小青龙汤的时候琢磨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记得我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就跟同学讲过说，半夏这味药很好玩，你身体到处哪里有多余的这个痰水，遇到半夏就会从那地方消失，然后出现在膀胱。就半夏这种可以把这个水滴或者是呈现稀薄的这个粘稠状的水把它转移位置的药物。那半夏在黄芪建中汤里面，你说黄芪会补到肺，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半夏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用了半夏之后啊，实际上会发生的现象，就是小青龙汤里面半夏在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肺啊，不管怎么呼吸，人都还是缺氧的，这样能不能称为肺气虚损？可以吧？不管你怎么呼吸，这个人都缺氧。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因为他肺里面有一些稀薄的痰液粘在肺泡里面，所以他的肺上面涂了一层类似果冻的东西，他当然不容易吸收氧气了、啊、所以这个人就是长期处在那种半缺氧状态。那你用了半夏下去之后，你的肺里面那些粘在肺泡上面的水就会拿掉，那你就会好像原来的肺的功能忽然暴增一倍，这个是所谓的治肺气虚损半夏的功用啊，就是处理肺脏的时候会用。那为什么可以证明？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滋阴润肺的药叫麦门冬，那麦门冬在仲景方里面出现过五次，那其中有几次，比如说像什么竹叶石膏汤啊、麦门冬汤什么的，它一律要跟半夏同用。如果没有那个半夏，麦门冬就会好像水淹金山寺一样，它的肺都弄湿掉。可是有了半夏以后，那个肺就不会被淹死。所以在那些其他的药方的结构里面，你会看出半夏可以救这个肺的湿，这样子啊。所以跟麦门冬的一种互动关系，会在那个方其他方剂里面看到啊。所以它的肺气虚损比较是这个。那气短胸满哦， 同学先告诉我什么叫气短胸短好不好？所以呼吸同学，呼吸不够深，对不对？呼吸很浅，然后胸好像闷闷的。那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肺部无力，这才是真的肺的无力。那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到那个炙甘草汤在治肺微，就是肺脏微缩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古代的治肺微的方，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说过咳嗽的方不一定适合放生姜，除非那个咳嗽是肺微的咳嗽，就肺微的前提可以放生姜，因为肺微的药汤跟很多滋阴药在一起，而且滋阴药要放了生姜，那个药气才能够撑上来，让它养到整个肺，否则那个药性上不来。所以如果是肺的虚损无力，你用了生姜能够把这个气补上来。所以生姜跟黄芪这个组合，或者生姜跟小建汤，就是黄芪是补气药，跟生姜的组合能够食肺固肺。但如果生姜跟小建汤的组合的话，滋阴药经过这个生姜的带领，能够比较滋到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参考古代治肺胃的一些方剂，会看到可以抓到那个生姜存在的意义。那所以呢，如果你用了生姜黄芪加在小建汤里面的话，那你的这个肺的运化就会比较轻松啊，呼吸就比较不会那么累。那腹满者去大嫂加茯苓，大嫂加茯苓啊，然后大便秘结者去大嫂加枳实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晓得说大嫂这味药，我们之前讲到说大嫂会榨不出汁，对不对？榨不出汁就让脾胃的水分被它锁住，不容易流失。那可是大嫂同时是一个能够把各种撞击的能量吸纳固定住的药，就是大嫂是一个安定的，安定那些能量很力量很大的药，所以又榨不出汁又安定。那如果那个人的肠脾胃原来就已经不会动了，你再放大嫂的话，他就荡掉了。所以你就要把大嫂拿掉哦。反正小建汤里面不差那位大嫂来奉行神学，里面有麦芽糖有桂枝什么都够了，没有那个大嫂没有关系哦。那这个所以大嫂拿掉，那这个肠胃比较会动，这个水比较能够流掉。那如果是腹部每天都满满的哦，就像你说我是小建汤要减肥，对不对？那你就去大嫂嘛。那加茯苓，茯苓能够帮助小肠把那个水快吸掉，对不对？我们茯苓不细嚼，我们就带一下。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水就很快运化，那你那个肠胃就比较不水肿，那肚子就会比较松一点。那如果大便不通的话，你说为什么他不加其他润药？因为小建汤已经很润了，麦芽糖加那些芍药已经很润了，所以他如果还大便不通，那是肠子不会动，不是因为不够润。所以呢，你就加枳实。那枳实的话，我们讲义有没有列进去？好像有啊。枳实的话，讲义有列进去。他说，胃苦寒生疮者，是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啊。那个，然后除寒热热结，止痢啊，长肌肉，第五脏益气清生。这个。枳实这个药我们已经聊过好几次，对不对？就说这个有一种很喜欢落地的植物就是橘子，对不对？然后它过了淮河还要落地生根，就拼命往地上冲，然后就会长成一个畸形，就变枳实。枳实就是一种酸酸苦苦的小橘子嘛，哈、哦。那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我们也不知道啦。说真的，这也是传说而已。只是枳实这样子一个小橘子啊、哦，它晒干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药。到后代的话，就会把它分成枳实跟枳壳啊。那个比较小粒的叫枳实，比较大粒的叫枳壳。那枳实我们都知道它的气是这样往下面掉下来的嘛，啊，很喜欢落地的药。但你要用更猛的，还有槟榔啊，有没有人在槟榔树下被槟榔砸过啊？那当然比枳实还要厉害啊。但是槟榔太猛了，我们不用了。那这个。如果是小粒的叫枳实，大粒叫枳壳。那但是大粒的话，它长得比较外开，对不对？它的效药性就是介于陈皮跟枳实之间。那你看陈皮，也知道陈皮是那种通窜的药，所以枳壳比较能够把一些淤积的这个气把它打通。所以枳壳的作用往往是在 比较宣发，比较上焦，就是你如果肺有气淤住的话，用止咳可以。那止实的话呢，就比较是直接往下坠啊、哦。那这个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这件事情啊、哦，现在的人不太会用这个药效。枳实有一个偏方，就是古代方里面有一个偏方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的身体长那种红疹哦，就是像有点像是红偏红色，然后一粒一粒像豆子一样从皮肤底下跑出来的那种红疹子，如果你要医治它的话，古时候的偏方是你拿枳实去泡醋，然后泡了醋之后用电锅蒸热，然后电锅蒸热的那个醋泡过的枳实呢，用布包起来，这样子熨你的皮肤的这些红点点。那这样据说那个如麻豆苦痒的这些皮肤红疹就会消失，这是古时候的一个偏方。那大约已经有1000年没人用过了，你们自己你就知道说它的确能治这个就好了。那知道你怎么样？那至于说它能不能通到人的皮肤里面呢？这个清朝的邹述讲说人呢、哦、皮肤底下也是人肉嘛，对不对？那肉是跟脾胃相通的，如果一个药能够打通脾胃里面的积聚，它对于肉里面的积聚一定也有一定的共鸣作用啦，就它以这个想法。那实际上实践这个讲法的话呢，是经方里面的排脓散或者枳实芍药散之类的药，就它的确用这个药就能够把皮肤底下那个脓布挤出来，就是它既能够作用在肠胃里面，也能够作用在肉里面啊、哦，那就是在排脓散之类的方里面能够重新体现出它的这个药性。那除寒热热结是这样，因为枳实到底是那种陈皮类的东西，它对于这个痰饮邪气粘着在这个人的体内，还是有这种疏利的功用啊，所以可以。那枳利是这样子，一般来讲，枳实是用来把大便打下去的药。所以枳利的药比较少用枳实。那但是呢，千金方里面，就是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有枳实散啊。那枳实散的枳利是这样子啦，就是枳实如果跟白术同用的话，就能够健脾开胃。那你让你的肠胃的运化变活泼了，那是不是你就比较不会拉肚子呢？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一般的补剂如果要用到枳实的话，我们的建议用量是只要用到白术的1/4就好了，因为再多它的那个破气的效果就会让白术都不补了，所以枳实通常以不超过白术的1/4为原则啊。那这个还有枳实的话，比较像至于说长肌肉啊，如果你用在排脓散里面，它的确是可以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出来，让你肉赶快长。但是本身要当补药吗？那不行嘛，它要搭配别的药。那所以利五脏啦、益气清身啦这种东西，其实枳实厚破这种药吃太多就会脱肠了啊，肠子就会从底下脱出来。那所以会伤到人的元气的，它到底本身不是一个补药，但是搭配一些补药来运作的话是没有错的。刚刚讲到止咳的话，中国人是说夏天收采的叫做止咳，秋天再采的就长得大一点、老一点、松一点叫止咳啊，也有人这样分的。那至于说止咳在经方里面除了这里用到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紫竹丸的也是张元素有用了啊、哦。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就是像承气汤里面的那个要把大便打下来的方子里面，它会用到。那还有一些但是这种把东西打下来的药物啊，有一些人会提到一些比对，这些比对当然对你们来讲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泻心汤系的药治这个 心下脾，仲景说的心下就是胃啊，胃的这个闷闷胀胀的感觉不用指示的，就细心上有它有用另外一个结构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或者是说陷胸汤，要把这个胸口的这个痰拉下来，或者是弥漫性腹膜炎，要用陷胸汤把这个脓抽掉，那这些也不用指示，不一定用指示。所以它这个指示的运用范围，我想我们今天只是顺便因为小见中汤而认识这味药。那将来各位如果自己要研习的话，你们就要在类似功用的方剂里面去看说为什么有些其他的方剂不用指示，这样来倒推指示的药性好不好。在上次我出过一个回家作业，说破姜半草人汤跟紫竹汤，为什么一个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一个用枳实白术？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经方蛮用功的人，可以慢慢玩，玩两三年，就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你就让它悬而未决，它可以当作是一个引导吧，让你常常会想到它，然后让自己的医术更进步一点点，这样子。那么今天现在是8:30，我看这个黄芪建中汤的临床的一些用法，我跟大家讲一下，也就只好下课了。像黄芪建中汤的话，我跟你讲，有时候有人用了黄芪哦，会渴哦，而黄芪好像比较有一点点早一点点，所以用了黄芪建中的话，你的那个麦芽糖就真的要加的比较够。麦芽糖比较滋阴，就是如果你加了黄芪的话，就要麦芽糖要加够，不然长期吃黄芪建中汤会渴啊，这个要小心一点点。那这个那至于说其他什么当归建中汤、归芪建中汤，那你们就自己看。有人说黄芪建中汤有在特别注意治一种东西，就是那种十二指肠溃疡之类的病，因为黄芪建中它相当能够在肠胃道的内侧促进肠胃道的愈合，所以这种有溃疡类的病容易急、容易紧张、焦虑以至于胃溃疡的人，那黄芪建中汤吃起来效果是还不错啊，还不错，尤其是那么多的芍药跟桂枝的那个结构，你吃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心情也比较会松一点啊，心情上面也有点用。那当然，黄芪建中汤治疗肠胃道的溃疡，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定法。定法就是说啊，反正胃溃疡啊，就黄芪建中汤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比较武断的用法。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面啊，治疗溃疡类的，有些时候是4-5-6君子汤有比较有用，有些时候是归脾汤比较有用。所以如果你用了芪建不觉得很有效，你大概可以左右挪移一点，找找看什么药吃起来好得特别快啊。因为我忘了是应该是邹梦成讲，就是黄芪建中汤在某一个情况下效果不如四君子汤，就是那可能还要回去查书，但是基本上的溃疡类的病它是蛮好的药。那建中汤啊，芪建或者建中都是芪建或者小建都是真的是给它一个外号叫国民补药，真的不过分啊，大家不妨试试看啊。还有你有没有发觉仲景方用来用去都那几味药，我们买药是不是应该批单位的科学中药就好，自己在家调就好。我当初不愿意用单位药是因为我讨厌帮别人调药，但是你们自己在家如果要最大经济效益，说不定你们买单位药什么桂枝啊什么，就全部买同个牌子，或者都买明通，或者都买庄松龙都可以，然后你就葛根一罐、桂枝一罐、生姜一罐、大枣一罐这样子，然后你就喜欢吃什么就自己可以制造。因为仲景方用来用去常用药不超过50味，可是常用方超过50个方，那你要买50个大罐的成方好，还是买50个小罐的单位药好？那当然是买小罐的单位药比较便宜啦，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考虑，用这样的方法配单位药来试试看，就它比一配嘛。 就除了床要放二之外，其他都一一一一，大扫四枚就算它一，大扫十二枚就算它一分好了。那然后你就，我觉得这样比较经济。不晓得同学是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赞成票啊，所以你们不妨估计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每次讲一味药，就会把它列出神农本草经，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讲过哪几味药，你就买那些不就好了？那总共加起来比方还少吧？药比方还要少，对不对？单位要，而且比较便宜哦，自己在家调息比较便宜。我说真的，我是因为不愿意服务大众，所以我不太买单位药。那你们就服务自己家的话，买单位药比较划算啊，而且还可以互通有无。就是什么，我家这罐葛根那么久都还没用完，隔壁同学你需不需要我分你半罐？就是大家还可以这样来节省，这样不错。只是这样子，药头同学的这个买药单就要重新洗牌了。啊，课就上到这里，接下来那位我拜托你来教同学关于中风的辨证，那我今天放过你，拜托你下个礼拜要来，好不好？好不好？那再来，哎呀，同学有没有问问题的？还是录一下，我把同学问问题的了结一下。有没有同学吃过常见像桂枝龙华、上火啊、副作用啊、拉肚子啊，分享一下？啊，好，来。因为有一些副作用是人人体质不同，我必须让他分享一下，不然的话用不稳。 之前是因为我要去买那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其实我是因为想要吃，因为我有那个神经性的胃炎，所谓神经性胃炎是就是太紧张，然后导致胃酸过多，然后胃酸逆流上食道，所以胸胃闷。那时候上那么多方也不晓得到底哪一种是可以吃，有些是说去烧药，然后什么，我觉得好像都没有效。那因为刚好去中药店，然后老板说那个龙骨牡蛎散，它是可以镇定神经，然后我就买来试试看。可是我发现它就是，老师因为你有说那个顺天堂是比较不是用磨粉的，可是我桂枝龙骨牡蛎汤我吃下去比较没有。像它这个龙骨牡蛎散，我觉得它的感觉真的是磨粉，同样都是顺天，但是就是我后来吃桂枝龙骨牡蛎汤之加龙骨牡蛎汤之后，我那个胸闷好了，就是很久，然后后来好了之后，可是下边会拉肚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可能是少药的关系，是不是老师刚刚讲 的？如果是少药的话，就像小健康汤加那么多。才会有关系。如果你吃桂枝汤不会拉的话，你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也不会拉才对吧？ 会比较好。 这样子，还有就是顺天的那个单位的龙骨牡蛎跟成方龙骨牡蛎不一样，就是如果是顺天牌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那个成方，它是有煮的，可是它单位的龙骨牡蛎好像有磨粉的，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单位龙骨牡蛎你们去买庄重龙或者明通好了，买顺天你吃不下去啊。所以你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方是怎么样一回事？ 就是我吃完之后那个胸闷感觉好了。就是我只要每次骑摩托车一骑上去就开始，就是每次骑摩托车一骑上去，就是有那种预期心理就开始会紧张。但是我情绪并没有紧张，就不由自主就胸就开始闷起来。那我之前也有吃过一些降胃酸的药，其实都没有效。那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长久下就自动就骑摩托车就不会胸闷，就很奇怪。吃还不到一罐， 那很快啊！我几天就吃完一罐啊。 然后没有，就是刚讲那个麦芽糖，就是因为我知道哪一间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工厂，从清朝就到现在。 哦，太好了，药头。 对，我只是跟大家讲地方而已。那个是在那个在新庄路，可是地址我现在一下记不起 来。哦，对，新庄那一家，对。 对，那个我要去回去查一下地址，然后再跟大家讲，下次再跟大家讲。那它有三种麦芽糖，有一种是以前那种夹麦芽饼的，它就是那种麦芽饼，它那个比较小罐，大概。一罐150，可是老师他说他那个里面是有加什么治咳嗽、川贝什么，我觉得不是那一种。然后另外的两种是一次一桶， 大概这么大， 大概这么大。 这样子这么大一套150。 哦，哇，哇，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它有两种，它一种是做糕饼的，一种是做糖果的，所以颜色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没有去研究成里面的成分，可是都是麦芽糖。对。 好，那 这位同学，那你就下次上课负责把黑板上的地址、电话详细给我们，或者是有什么。他什么资料帮我列印，让我们寄来这边给同学看。因为我曾经在人家网络上面看，网站上面看到说有这家店，可是后来我就没有抄下来，不知道抄哪里，然后就后来就找不到了。好，谢谢啊。带个石头来，那你要有开车的同学去载啊，不要欺负人家好不好？啊，那人家已经摆明不用当药头了，人家位置还刚好，你不要这样子。就害怕有胃穿孔，你知道胃穿孔很容易哦，就是从他们做白老鼠实验哦，就是在白老鼠把它绑在那个水槽里面，然后那个水让它不会淹死白老鼠，就一直放水，那白老鼠不知道那个水不会淹死它，它就一直在里面挣扎，对不对？然后半个小时以后把白老鼠杀掉，解开所有的胃都穿孔，就这样子，就是白老鼠的话，半个钟头吓它半个钟头胃就穿孔啊，所以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就是不要没事自己吓自己。那还有没有同学可以跟大家分享点什么的？有没有小学生呢？啊，好，来，药头同学是要来商议买药的事吗？ 啊，不是。 好，因为我是要讲那个小建中堂啊，有一次就是那一段时间是特别劳累了。然后睡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隔天就打喷嚏、流鼻水，就过敏，就是我以前的鼻子过敏又犯了这样，所以就吃那个顺天应该是明通的小建中汤， 叫家常派， 就吃了差不多三颗之后，我差不多过了，就是早上一直打喷嚏、流鼻水，吃了差不多三颗嘛，然后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之后打喷嚏、流鼻水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针对鼻子过敏，他要吃这个打喷嚏流鼻水效果超快的。就像有同学可能他会因为看到那个郑清安先生的扶阳讲记上面讲说什么姜桂汤可以治什么什么鼻子流鼻血那种东西啊，因为你要知道郑清安是四川人，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的徐已经超过当年中医界的我想象啊，所以啊，这就叫吃补一点。然后啊，对，我想起来，今天拿个东西来跟你们说啊，就是这类的图谱啊，如果你们要当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啊，建议你要有，就是像这类的书，当然不止这个家出版社，还有别家出版社的啊，他那个朱主任来帮我拿那个麦克风啊，你要拿书啊，拿麦克风好了啊，因为我要翻，就是这里面它是像这类的图点，就是把那个药材啊，它的针跟夹都拍照片，让你能够辨别。那你拿这个书看一看之后啊，然后去逛那个迪化街，你就觉得台湾人真的烂了，就是当然大陆的药材更烂，我在大陆已经没办法买中药，大陆的药局我觉得是草根树皮，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已经不成形状了。那但是呢，比如说呢，它的人参对不对，它就会给你很多种不同种的人参，哪些是好人参，哪些是坏人参啊，然后呢它甚至还有一些，你知道他就把这种各种假货都拍照片给我们啊，那这个非常好。就比如说我看人参的话，他有拍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拼装参，就是那些卖参的如何把那些小块的参渣渣把它压回一条参这样子啊，就是拼装参非常劲爆。那至于说是像是那个什么红花类的啊，也非常好玩。还有像是沉香，对不对？就是真的沉香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有一页是有些人他们把纹理这样像木头去喷漆，然后做成假沉香，就讲这样子。那你如果家里面有沉香拿来比，真的会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后呢， 冬虫夏草 哦，冬虫夏草就非常劲爆。我翻到什么就看什么，我想至少大家看一下，像冬虫夏草对不对，它的虫子长出一个草啊，然后这边有一些然后正品跟比较不好的品啊，然后跟什么呢，跟人工伪制品，这个是拿面粉去灌那个小孩子塑胶模型的模子，灌模出来的冬虫夏草，哦，这个很精彩啊！就说这种小孩子的模型可以发展到中药店，所以他还认得出来，哦，这个就是灌模出来的，千万不要上当啊！那个，我就是这个东西拿来娱乐家庭主妇的吧，啊，就大家喜欢跳，我们就来跳到透啊。那 还有那个红花也是非常劲爆，那个藏红花，因为红花是那个花的那个花蕊那个地方嘛，那好的红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它就有什么西红花的伪制品，然后再怎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用什么，你看哦，用莲藕须去染的啦，玉米须去染的啦，菊花瓣去晒干染的啦，用纸浆做的啦。哦，实在是就是真的会在市面上看得到这种假货，我跟你讲，你看之后你红花都不敢买了。然后还有那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是燕窝，燕窝啊，燕窝一定要看，燕窝一定要看，就是啊、燕窝我看看在哪里啊、哦、209页啊、209页，就真的燕窝它是这样子的一种结构，这种东西在台湾非常少见哦。那这种白燕是第二等品的，到台湾毛燕都可以，纺织品这个是什么呢，用那个海藻胶，用那种含片类的东西凝结的，就是做的那种洋菜做的燕窝，然后接下来是用白木耳加工做的燕窝，然后这个是用猪皮做的，那我们台湾燕窝最多就是猪皮做的燕窝啊、哦，所以很可怕，对不对？就大家都买很昂贵的东西，然后再吃，然后就用淀粉做的，哇，菜菜菜菜菜，那个因为燕窝的纹理非常像那个广东饮茶那个芋角的那个皮，所以就做芋角的皮就对了，然后这个做成燕窝了啊、哦。然后是豆粉加工的，就各种假货都在里面，所以你们考虑看这本书应该稍微要留一份啊。买药的时候你们不要急啊，这个不止这个牌子，还有别的牌子肯定有出更好的版本啊，我不知道，我是蛮早前来的，所以知道一下也好了啊。今天什么事情聊到就把它带来跟大家同学跟同学说一下，那、啊、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有没有问题要问？还好还有十几分钟，我赶着九点放人哦。那 会吃龙骨牡蛎， 他 可以同时跟小 建 中汤。 我所知道的，李海夏先生常常两方合并，就是四五小建中汤的时候，龙骨牡蛎也丢下去，这样就两方合并了。那甚至他，我记得李海夏老师治那种被西药毒得太厉害、元阳都没有的小孩子，会用硫磺小建中汤，因为附子跟硫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附子比较不润，可是硫磺很润，所以硫磺煮进去的话，那个药会非常暖阳，然后又很润这样子。所以看你们家小孩子已经被荼毒到什么程度啊，自行加减。好，那但是我记得是许助教跟我讲吧，说小建中跟桂枝龙木煮到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非常的恶劣，就以美味度来讲，不堪容受，是吗？许初教都是已经很多难吃的药都这样的吃的时候，还好啊，有人他都这样说的话，你们就要考虑一下啊。 那科中就没有问题了，对。 科中啊，对哦，大没有问题。只是我吃科中，我是常常把桂枝龙母汤啊跟真武汤一起吃，但我的真武汤会加一点附子的。我很喜欢把桂枝龙母跟真武汤一起吃，我桂枝龙母跟小健一起吃的经验我并不多。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小健那种滋润的感觉吧，桂枝龙骨汤不太有那种滋润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吃桂枝龙骨上过的？有没有？没有，还好吧。好，还有没有人要说什么？ 小健 的 汤跟自己 玩 一起吃，怎么分？ 哦，有人问小健牛汤跟自己玩要不要一起吃？那我当然是觉得分开吃啊，因为走的路不一样嘛。药有它归的经脉，那那种归经本身，像小建中汤的归经跟肾气丸本身都是有相当复杂的精妙的归经结构，你就别把它们整到一起去了嘛。你就比如说饭前吃肾气丸，饭后吃小建啊，如果是科学中药就这样子，不然的话我的话比如说这三天蹲小建，这三天蹲肾气汤，这样也可以啊，对不对？好，那还有没有同学要说什么或者问什么？啊，没有哈、哦，我们下个礼拜要教大小青龙汤，所以那个还蛮重要的，一定要学啊、哦。那只是说，我光子课今天一下课忘记讲，然后人走了一点才讲，就是我怕人没听到，就我下礼拜我们中医课还是继续上，可是我下午有事，所以我光子课停一次。啊，当然有上光子课的同学有可能没听到，就再讲一下这样。光子课休息一次，但是下礼拜六晚上我们还是继续上中医啊、哦。那如果 同学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些同学是这个课才来的，中医基础没有听过，所以可能那个六经辨证，那个六经大概是什么样的症状，有些同学可能还没听过。因为我们其实我上次上课一开始就是好像就当大家已经听过，就直接从太阳开始讲了。所以有没有同学对于六经大概的划分还不太清楚的？有没有？没有啊？哦，这样子，那看看我要怎么样补救，可能下次有时间我留一点时间把六经大概的症状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啊，或者是说你忍住，然后等到我们六经都上完了就知道了啊。那这样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有没有？啊？怎么样？哦，那就时间交还给廖头同学啊。